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129集。 你怎么知道？ 逆的眼中闪过了一丝希冀，仿佛是希望他没有骗自己。 啊， 橙子恍然想起自己水妖的身份，还是暂且保密吧，为了最大程度保护腹中的孩子。 啊，我猜的呀。你可不要说他是唯一对你好的人。其实你的兄弟对你很爱护，就连你的父王，你犯了那样的错却都没有重罚你，不也是在护短吗？ 你冷笑一下，摇摇头。 我不稀罕。 你。 橙子叹了一声。 你不相信也罢，不过就算是全世界都背叛了你，所有人都不爱你，你也要爱自己，对自己好。 你只是摇头，看着他低落的神情，橙子急得直抓银毛，不知该不该告诉他自己的真实身份，最终还是下不了决心，只能含糊地说， 说不定他没死，还活着呢。 怎么可能？那里亲眼所见。 又突然问道， 昨天是怎么回事？我昨天去龙宫送丹药返回的路上，遇到月息公主袭击，她为什么那么做？ 原来是你救了我呀。 橙子这才了解了自己逃过一劫的原因，正踌躇着如何回答，砰的一声，一团不明物体砸到他头上。接住仔细一看，是一大把杂七杂八的野花，头顶上传来坑坑的叫声。 老婆，这是我送你的花，现在你可以做我老婆了吗？ 橙子吐出嘴里的花粉，刚想开口说话，却连着打了四五个喷嚏，眼泪横流。小坑坑从树上跳了下来，抱住他的腿。 啊，老婆，你对花粉过敏吗？我这算不算关心你啊？我又送你花又关心你，你可以做我老婆了吗？ 橙子揉着鼻子哭笑不得。 我不是过敏，是感冒了。 啊，感冒了呀，是我关心你帮助你的大好时机啊，我帮你抓药去。 红尾巴一甩，嗖的不见了。你看着一场胡闹，嘴角忍不住上扬，那笑容顿时映得阳光也失去了光彩。橙子看呆了，你见他半天呆呆的不说话，也懒得理他，转身去炼丹了。 老婆， 一声清脆的叫声将橙子从痴迷的状态中惊醒，却见小坑坑跑到自己面前，一把拉住他的手，拉到大树后面，鬼鬼祟祟左看右看，从怀中掏出了一只白瓷瓶，塞到他手里。 快吃。 这什么呀？ 橙子迟疑地打开瓶盖，凑上去闻了一闻，清香扑鼻，沁人心脾。 药啊，包治百病的药啊，我从爷爷那里拿的，吃了你的感冒就立刻好了。 真的？ 当然真的。 没副作用吗？ 不知孕妇能不能吃啊？ 肯定没有，我亲眼看到有人病的要死了，吃了一颗以后立刻活蹦乱跳的。 那应该是没问题了。橙子晃了晃瓶身，沙沙作响，好像是有一些颗粒状的东西。瓶口一轻，一粒朱红的小丸滴溜溜滚落到手心里。小狐狸一个劲儿的催促，橙子迟疑的将它放入口中。小药丸入口即化，顺着咽喉滑出了一道清凉，瞬间遍布四肢百骸，遍体舒爽。奇迹般的，头不重了，嗓子不疼了，就连腹中的饥饿感也缓解了。 哇，好管用啊，味道也好好呀。 他赞不绝口，忍不住又倒出几颗出来丢进嘴巴里。坑坑受到表扬，美的嘴巴也合不拢了。 老婆，我对你好吧？ 坑坑呀，你为什么那么盼着长大呀？ 他边吃边问。 爸爸说等我长大了就可以到人间去找我的爸爸妈妈了，他们被法师收了，不知道被关在什么地方， 我很想去救他们。 小狐狸黯然神伤，橙子却知道这多数是逆应付他的话语。狐妖被收，恐怕难有生还的可能。逆是有意这样说的，让坑坑的心中抱着不灭的希望，伸手疼爱地抚了抚他的毛耳朵。不远处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一只白胡子老狐仙跑了过来。老狐仙看到橙子手中的瓷瓶，眼睛一亮，冲上来一把夺了回去，举到面前一看。 啊，没了，你全吃了。 橙子不好意思点了点头。 啊，我有点饿。 老狐仙跌足大哭啊。 哎呀，我的仙丹啊，我足足练了999天的仙丹啊，我还等着靠它飞升成仙呢、啊、臭小子。 手一探，揪住了正欲偷偷溜走的小坑坑。 哎呀，你偷就偷吧，为什么一整瓶都偷走啊？这下子全让他给吃了。哎呀。 手掌啪啪落在坑坑的屁股上。 仙丹？ 某成结结巴巴地问。 哎呀，仙丹啊，你怎么能当糖豆子给吃了呢？哎呀， 这老狐仙鼻涕一把眼泪一把。橙子扯住老头的衣角，紧张地问， 那这玩意儿有没有副作用？孕妇吃了会不会影响胎儿发育啊？ 老狐仙板眼一翻，险些背过气去。吃了他的仙丹还嫌弃有副作用，猛地伸出两只爪子朝这个女人的脸上抓去，嘴上嚷着， 你给我吐出来，吐出来。 橙子吓得哇的一声大叫，往后一跳，就那么轻飘飘的飞上天去了。白云之上传来他惊恐的呼喊。 怎么回事？我怎么飞起来了？救命啊。 某成就如一只断线的气球，在小岛上空飘啊飘啊的，每当有风吹来，他就会上下浮动一阵。他很想着陆，可是身体轻如鸿毛，怎么也降不下去，于是橙子就泪奔了。 吃了仙丹的后果就是不能回归地球吗？我不想吃啊，我真的不想吃的呀。 一只小鸟飞过，又一只小鸟飞过，顺道落在橙子头顶，整理了一下羽毛，鄙视他一眼，爪子一蹬，飘然飞去。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